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65集，晚霞昏黄，韩听竹继续翻他的戏本子，阿音到厨房转转，偷吃一两颗鱼眼睛，还要带着血腥气亲他。眼前人可不是那个人，他见的血未必比阿音少，虽能适应，还是忍不住皱眉躲他，只觉得从未比此时更想回避阿音的亲热。 坏阿姨，你好歹也漱漱口，满嘴的味道。 好啊，你线下开始嫌我了，不给亲是吗？那我亲别人也好，总有人愿意。 回来。 韩先生有何指教？ 给你亲。阿姨，味道真的很难闻。 我当然知道，我故意的。壁炉烧得很热，屋子里很暖，阿音旗袍下光着腿同他在沙发上玩笑，那只黑猫安睡一隅，大抵太过温和，他近日里也愈加嗜睡。男女话语滴滴细碎着，收音机传来阵阵电流，接着是严肃的女声。 下面播报一则紧急新闻，今日凌晨，日本海军袭击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夏威夷基地珍珠港，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，美军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。 彼时阿音靠在他怀里，两人闻声齐刷刷转过头去看向源头，那个机械而无生命的收音机，这就是后来出现在每一个中华学子课本上的重大事件。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。韩听竹从初初听戏到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最爱程砚秋的那出《春闺梦》。他不懂诗词，阿音讲过，是唐代陈松柏所作，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在这纷乱时代，未能公自投身革命，实在是算不得英雄。他难敢痴望做一个英雄，他怕死。前世为护典而亡的小师傅，绝技不会再有。此生韩听竹最怕永久合眼，怕见不得阿音，怕他孤独零落。韩听竹的人生卷实在是写满贪生。听竹，要好好活着，别再做危险的事。阿音实在是个没什么使命感的人，国难当头，求的仍是个爱人平安，困在小情小爱的圈子里走不出来。韩听竹不应了，阿音心里苦涩，等他1000多年，彼此又蹉跎相误10载，战争不知何时停歇，他实在心慌。 阿音，我退不了了。 他好像从没跟阿音说过自己在暗地里做的事儿。阿音沉默，身子又向下缩了缩，那么高挑的人好像成了个团，有些无知可依的软弱。阿音何尝不知道，这个男人心中不只有他，还有国。收音机重复3遍，终于停了，客厅里恢复安静，细微听得到厨房里菜刀与砧板相触的哒哒声。阿音如是安慰自己，会好的，他不是说日子在变好吗？一定不会枉所愿的。未等到上海滩全线入冬，耀叉同仗月动身回北平了。当初阿音殷切着央求他来，无外乎是在这乱哄哄的城，他没有个说得上话的。朋友之间雪中送炭是应当，不谈谢。那日大抵12月中下旬，冷风已有些刺骨，阿音要去车站送，毕竟沪上已经存在过的罗公子不能凭空遁地回北平。韩听竹也要跟着，带了几个人黑压压地立在旁边，实在是有些活阎王般的可怖。调查依旧是那副不正经的笑， 沪上实在没什么名爵，你家男人爱听旦角，温素仪我都看倦了，也该回去改改口。近些日子北平有个杨三爷，失空斩唱得好，我还未听过。 他 他不顾韩听竹在后，主动握了他的手。两只老鬼一入了冬，比不出谁身子更凉。阿耀，我现在很好。 知道，所以哥哥才放心的走。 只此一别，再见不知几年后，做鬼的想在人世快活，愈来愈难了。直到还不如化回鬼形，常人看不见，行动自在的多。明日上海滩定是传言，你同丈月双宿双栖了。丈月淡笑了声，拍拍他的肩膀说道， 希望下次再见不要太快，愿他死得不要太快，若是真到了别离时候，再愿你能快起抽身。 药叉拍他攥紧的手， 松开吧，你身后那男人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我怕得很。 他同药叉上千年老友，实在是煽情不出来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什么悲情气氛都不见了。最后是阿音承诺的，战事止了，我带他回北平。韩听竹本就是东北人，自然更愿意在北方生活，阿音帮他做了决定，他一定愿意。一约至此定下，切莫忘记践行。今年冬天的上海，阿音觉得暖和了许多，大抵是心境开阔，人也自在。韩听竹从不把外面的事情带回家里，阿音也就不知红社有成员背叛，夜里的码头很是不平静，生意上因战事吃紧，经济也萧条得多。韩听竹彻底断了对重庆的物资输送，转而帮衬延安，无外乎是有些做法太叫人心寒。在家里，他只是那个爱听戏的男人，留声机甚至觉得负荷太大，大抵恨不得长腿逃跑。猫儿也愈加可睡，阿音怨怪韩听竹常常播戏，实在是催眠。清晨，韩听竹给他一吻，问候早安，偏要阿音也养成晨起喝杯温水的习惯。中午，韩听竹若是在家，总会给小气的人披上一层厚厚的毯，即便厅里的壁炉烧得足够火热，晚间最坏，日日都有新鲜鱼眼。阿音甚至有些吃腻了，直到不需补这么勤。夜里相拥而眠，无论做不做云雨的事儿，都缱绻厮磨得紧，好似要把过去丢失的属于年轻人的甜蜜通通找回来。这座曾经有些冷感的、没有烟火气的大宅，正在一点点充盈起人情味。阿音每每闭目，在熟悉的怀中满心安然，不知该感念上天，还是感念神佛，亦或是鬼界阎王。曾经同那个关城未经历过的平凡事，如今都在一一上演，实在是有些如梦幻泡影。 还不睡？ 随即附上的是身侧细细密密的吻，好似要形成一张网，把阿音拢在其中。 你别这样。 韩听竹其人，每每求欢之前可谓最是温柔，又像个预兆，阿音已经烂熟于心。 别哪样。 像个狗一样亲个不停，再乱动我打你了。 阿音一向说话算话，且算上海滩独一份敢打韩听竹的，他倒也不怕，总归舍不得用权力。 你打你的，我亲我的。 手悄然而动，伺机钻进，所处便是一片柔嫩，呼吸声相交，愈发重了起来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